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9月17号星期五，在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主要包括：世界机器人大会闭幕，签约金额53亿；冬奥会延庆赛区将应用212辆氢燃料电池车；全国首单绿色汽车分期资产支持证券在本市发行。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首先我们来关注，就在本周，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闭幕了。大会历时4天，期间发布了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2021，机器人10大新兴前沿热点领域2021至2022年等5项重要研究成果，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紧密合作，签约金额达53亿元，进一步促进机器人领域新技术新成果的落地转化。本届大会包括论坛、博览会、大赛3大组成部分。大会论坛克服了重重困难，与国际嘉宾云上相见，图灵奖得主、两院院士等300多位业界专家和企业精英在云上盛会展开巅峰论道。3大主论坛、19场专题论坛、7场国际双多边会议、20场配套活动，为现场和全球远程听众献上了一场内容丰富的思想盛宴。博览会汇聚了108家企业的513件创新机器人产品，新松、ABB、安川、哈工大等国内外机器人领军企业悉数参展，中信重工防爆轮式巡检机器人、优必选熊猫机器人等20多款新产品新技术一经亮相，便广泛的圈粉。大赛设共融机器人挑战赛、 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机器人应用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4大赛事，41个分赛项，共计40000多名选手参赛，近2000名选手现场对决，集中展示了智能制造、助残康复、特种救援等领域的机器人竞技水平。另外，本届大赛还取得2021年度脑控打字最佳成绩，实现与其他国际赛事的互认，搭建了人才储备的重要平台。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展现的这些机器人新技术、新成果，也希望能够更快地在我们的实际生产生活当中落地生根，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双碳目标下关于新能源的一些科创资讯。日前举行的“14五”高精尖规划创新型产业集群氢能媒体交流会上，记者了解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赛时将应用212辆氢燃料电池车，用于客运服务，助力零排放、无污染。而赛后，这些车辆还将用于区内与市区连接的公交服务用车。据北汽福田电池系统工程师王峰介绍，这是为冬奥会示范运营研制的一款9米燃料电池客车。这款车呢，采用了80千瓦燃料电池发动机，全气候耐极寒的动力电池，无动力中断的双电机驱动系统，车辆具备全气候、高环境适应性、低能耗、零排放、无污染的特点。车内一共有6个氢瓶，可以在延庆加氢站补给，10到15分钟就可以加满氢气，整车可以实现500公里左右的续航。实验证明，汽车可以达到-30摄氏度启动、-40摄氏度存储的性能。2023年前，北京呢将实现氢能技术创新从1到10的跨越，培育5到8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氢能产业链龙头企业。 京津冀区域累计实现产业链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减少碳排放100万吨。而交通运输领域力争建成37座加氢站，推广燃料电池汽车3000辆。说到服务冬奥会，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记者从中国石化新闻办了解到，近日所属北京石油向北京2022冬奥会延庆赛区所在地张山银镇捐赠了10万只易解品牌可降解塑料袋，主要用于赛事场馆服务和市民生活所需。这也是中国石化为冬奥赛事提供清洁能源和优质服务的实践行动之一，也将有效地减少赛事运行期间的塑料污染，助力绿色冬奥。相比常见的可降解塑料袋，这款可降解塑料袋更加耐用，具有较好的热稳定性、力学性能以及优良的生物降解性，在堆肥条件下能够完全降解为水和二氧化碳，有效地减少塑料污染。目前中国石化正努力打造塑料循环经济新模式，以实现3类生物可降解塑料工业化生产。继续来关注绿色能源方面，为了积极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加快两区建设任务落地，支持北京打造绿色金融国际中心，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与工商银行合作筹备的2021年第一期绿色汽车分期资产支持证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这一项目是全国商业银行首单绿色汽车分期资产支持证券，并通过债券通引入跨境资金，进一步促进了境内外机构的金融合作和我国绿色债券市场的双向开放，标志着两区政策规范探索开展跨境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任务正式落地。这次项目基础资产都为工商银行发放的个人新能源汽车分期贷款，符合绿色项目标准，并且募集资金将全部投向新的新能源汽车贷款。项目发行规模为1.32亿元，9号通过了债券通面向全球市场同步发行，最终优先档票面利率为2.95%，实际中标量中60%来自境外投资者，进一步提高了国际投资者对境内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认可度。我们说，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多地呢正大力推动分布式光伏发电。那么有哪些适合光伏接入的屋顶资源？不同镇街村落的光伏发电潜力如何？区域的配电网是否具备消纳能力，避免弃光弃风的现象？这些问题啊，只需要一套数字化光伏导航工具就能回答。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高桥村村委书记孙建强近日就收到了一份光伏导航结果，原来村里的光伏发展潜力排名全区第5，到2025年可以发展光伏发电的地块有23个，可挖掘的总容量达到69兆瓦，村里可以参考导航发展新能源。这个项目的开发负责人、国网杭州供电公司发展部的工作人员介绍，公司以网上电网为载体，借助电网资源与土地控规、多规合一等技术创新，推出了光伏导航工具。那么这套光伏导航工具呢，具有找资源、算潜力、晒排名、做评估4大功能。工作人员介绍，依据土地规划，光伏导航工具可筛选出适合发展分布式光伏的地块资源，建立专业分析模型，以聚合计算方式评估，到2025、2035和2050年，每一个行政村的供电网格的光伏发展潜力值可以晒出区域内的排名情况，并判断每个供电网格的光伏消纳平衡能力，再以红、橙、黄、绿4种颜色标示出光伏导航工具所在区域的光伏消纳能力级别。得益于网上电网汇集了海量数据的优势，光伏导航工具可以实现从地块到村庄到网格到区县4个层级开展分布式光伏资源评估，针对每个网格具体情况开展配电网规划，确保新能源光伏发电100%全消纳。小到一栋楼，大到一个县域，光伏导航都可以测出能建多少容量的光伏电站，并定位出区域内哪个位置最适合发展光伏发电。以杭州临平新城为例，光伏导航扫描发现全区可以发展光伏发电的屋顶资源是154.4万平方米，而目前其中的96%仍待开发利用。 所以有了这样的所谓的导航，就可以帮助在光伏发电领域更精准的去布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和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中秋小长假就要到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在通州西集一个富得反自然的阳光农场，这也是返乡创业青年曹女她用心经营的创业创新项目。我们在访谈内容当中一起来了解一下。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呀，跟我们广大京郊的农村建设是有关系的。就在今年，咱们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创业创新大赛也是如期举行。在大赛当中呢，有许多优秀的聚焦乡村振兴的一些创业创新项目哈涌现了出来，带动当地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过程当中贡献了他们的力量，而且有很多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想法和点子，也在实际应用当中呢有了很多的效果。那么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创业创新的嘉宾呢，就是来自通州区的西集镇。在西集呢有一个村叫沙谷堆村，在这儿呢有一个富得反自然的农场，这是年轻的创业者曹女的创业项目。她呢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获取美好生活能量的社区，让每一个到这儿的人呢都可以有一份特别的惊喜，而且度过一段和大自然的愉悦的亲密时光。那她和她的项目呢也参加了今年农业农村局举办的创业创新大赛，并且进行了最终的路演。我们说现代农场哈到底如何来创新，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创新和创业的项目，那能给乡村农场、给去农场的人以及当地人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和收获，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那介绍一下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北京副中心曹女云农场的创始人曹女，欢迎曹女。 大家好，我是曹女。 在这儿要介绍一下哈，大家可能觉得曹女这个名儿挺特别的哈，女呢就是我们这个性别啊，女性的女，但其实她本名呢是叫曹艳红，但是圈内人呢都管她叫曹女。那么另外一位做客节目嘉宾呢是通州区西集镇农办农旅方面的工作人员，负责农旅方面工作的何爽，欢迎何爽。您好。 哎，您好。 二位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曹女的创业创新项目。那首先我想问一问，曹女，你是不是通州本地土生土长人？ 对，是的，我就是通州西集镇的土生土长的沙谷堆的村民。 你看也是在自己的家乡在做着一份事业。那么在通州开始创办这样的一个家庭农场之前，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在城里工作吗？ 可能算是跨行了吧，就是我之前是在广告工作，就是在 CBD 作为一名出入写字楼的这个白领做了十年。 你看年轻的职场白领，这是很多影视作品当中大家非常羡慕的哈，就觉得坐办公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而且广告这个行业也比较的火，比较热，市场机会也比较多。 对， 那么你做了十年的这种广告行业，按道理在这个领域当中已经有一定的经验，应该也做得如鱼得水，为什么开始要去回乡啊做一个创业创新的项目？那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的想法，然后让你有这样的一个点子，能不能说一说当时的一个情况？ 我呢是2019年开始辞职，然后做这个农场的这个全职的工作的。那就是可能是打小在村子里长大吧，可能对土地本身就是有这种土地的情结。然后返乡创业的话，对我来说其实更多的是想 就是回来把更多的田园的美好生活给我身边的这些城市的人， 嗯， 告诉他们这个现在的这种都市田园和之前的这种大家对农村的那种印象的一些改变吧。 啊， 这可能是我的最终的一个初衷。 嗯，你看你说到了大家对于以往的农村的印象和你想把这种印象做一个改变，那在这儿我就要追问一下了，你眼中或者你小时候生活的沙谷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印象中的这个沙谷堆村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然后你觉得大家印象当中的农村是什么样？跟我们印象当中想象的实际情况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就是我小时候的村子其实可以达到那种夜不闭户，比较村里都比较的这个简单， 嗯， 然后呢 很淳朴的那种状态， 对，都很淳朴， 嗯， 然后我们就是放暑假呀什么的也会在周边的这个小溪边啊捉着小鱼啊捉着小虾呀，然后逮个小蝌蚪什么的， 多幸福的童年。 对，然后但是就是随着现在就是城市的一些发展，工业化的一些发展，就是可能就有一些这个改变。那当我这个上学之后呢，那就是考学之后的话，就是觉着这种都市快则节奏的这个生活是我年轻的这种状态比较向往的。但是当你工作的时间比较长了之后，你还是觉着啊，我还是觉着家乡特别好， 嗯， 然后也比较向往回到家乡去做点什么，或者说是为这个家乡有所改变。然后就是这个是我就是毅然决然的就是辞去这种都市的这个工作回到家乡的一个主要的目的。选在这个，如果说选在其他的地方的话，可能对我来说也会有一些陌生。那我首选的话还是我自己的这个家乡，因为我觉得我家乡的这个自然优势都比较的好。我们在大运河畔，然后我们西极的大樱桃的话在这个北京也比较的有名，然后我们也是这个农业部授予的一村一品的地理标志产品， 所以有着非常好的先天发展旅游的一些基础。 对 啊，或者发展农业的基础。你刚才也说到这个年轻的时候城市快节奏的生活是你所向往的，但是后来越来越觉得哎呀还是怀念小时候的那种村庄的状态生活状态。是不是你身边有很多城里人，或者说是就是这些生活节奏工作压力比较大的这些年轻人，也的确大家也想哎呀我是不是周末的时候或者有空的时候也想去乡村发发呆，大家的这种想法是不是也是促使你哎我可以满足一部分人这种需求来创业的一个动力呢？ 对，是的，就是我在刚开始返乡回家的时候，其实家里人也 不理解， 很理解，就是但我身边的很多的这个职场人来说的话，他们都特别支持，然后他们就觉着，哎，你干吧，然后我们会支持你，然后就是包括我的第一批的这个农场的客户吧，就是来自我身边的这些朋友， 等于家里人会觉得，你看读这么多年书，好不容易在这个 CBD 这么好的地方找着了工作哈，扎了根儿，为什么又返回来又跑回这个乡村里头来，可能家里人不太理解，但是身边这些年轻的同事或者朋友都是非常支持的，而且你也有先天的条件，就是对沙谷堆村非常的了解。 对， 那么何爽呢是做咱们西极镇的这个农旅方面的工作，那刚才其实曹女也提到了这个地理优势，哎，挨着大运河，又有西极非常著名的农产品这个樱桃哈。 对， 那沙谷堆村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和优势，它怎么样去吸引城里人，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元素，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除了曹女刚才说的就是地理位置优越，还有就是咱们这儿的樱桃品质它也优秀之外，咱们沙谷堆其实还经营着很多就是风格各异的民宿。像曹女她这里就是有田里花间这些民宿，还有就是也有像宁静素雅的向北这个民宿，还有就是古色古韵的运河人家等等，这些民宿其实也为我们来这里游玩的游客提供了最优质贴心的服务。 让游客能够在这里玩的同时也能够放松一下自己吧。 嗯， 然后吸引城里人的元素的话，就是西集镇其实它的旅游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像由高跷会小车会组成的西集民间花卉，这些都兴盛不衰。 嗯， 还有就是被列为市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梁俊风车、王文民团花剪纸等等，这些匠心独运。除此之外，咱们这儿还有就是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的创立者刘少棠，他是出生在西集镇的儒林村，他笔下的这些普柳人家，如今您在那个运河河畔还能够依然能够见到他们的这些身影。 嗯， 在美食上的话，咱们这儿有菜团子、糊饼、家宴丸子、西极小鲍鱼等等这些特色菜品，然后再搭配上咱们这里的一些本土的时令果蔬，这些香味十足的西极家宴能够让游客流连忘返。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西极独一无二的特色文化旅游内容。 嗯，你看既包含了吃，还有住哈、啊、还有鱼哈、啊 嗯、 还有景儿、 嗯、 这其实呢它这个先天的一些资源是非常好的。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资源挖掘，然后把这个品牌包装打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那其实说到农旅，那大家会说为什么把这两个字放一块儿，农业和旅游到底能发生什么样的联系？而且副中心其实它有一个更多的这种功能定位在里面哈，而且通过这样的一个功能定位也让很多人更了解了通州，了解了城市副中心。那农旅这些年通州是怎么来重视和打造的，包括说到的民宿，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逐渐把农旅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来抓的？嗯，小何也帮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西极它本身的定位就是打造生态休闲小镇、 嗯、 重点就是发展这些高品质的绿色产业还有网络安全产业。就像草女阳光农场还有就是像民宿，这些都是我们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一个典型代表、 嗯、 然后再结合上咱们这里新开发的民宿，他们这些就是结合在一起就能够形成推动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抓手，也能够为我们现在农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的作用，从而发挥出我们农业的这些生态休闲价值，然后通过这些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吧。 你看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那我们后面会来跟二位呢探讨一下这个传统农业大家印象中是什么样，那现代农业尤其是现代的一些农场休闲观光农业啊，到底具备什么样的一些要素，我们在后面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那么刚才呢是二位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一个背景哈，大致的一个背景。那其实刚才曹女也说到了，有这个想法其实是因为在十年的这种广告从业经历当中，越来越觉得节奏太快，压力太大，然后觉得可能回到乡村做一个自己的依托家乡资源的一个创业创新项目。但是有这个想法可能真正到毅然决然的辞职然后进行创业，这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魄力，那当然也是不可能一拍脑门啊马上就去做这个事儿。我个人理解肯定也是需要去考察到底做什么样的项目，在这方面他做了哪些事情。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片花过后继续和今天两位嘉宾一起来分享一下农业创新创业大赛当中的优秀项目，说说沙谷堆村一个富得反自然的农场背后都有着哪些创业创新的想法。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俺是个农民，每天对着成片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的话题啊，跟这个周末休闲啊、放松啊，大家能够想去亲近大自然啊，这样的一个话题有关系。做客节目的嘉宾呢，也是参加了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举办的创业创新大赛，他的项目呢是聚焦北京副中心的一个智慧云农场啊，叫做草女云农场。那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云农场的创始人草女，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你好 啊，大家好，我是草女。 嗯，还有一位呢是咱们通州西集镇农办负责农旅方面工作的何爽，欢迎何爽。 啊，大家好，我是何爽。 刚才节目上半段呢，两位其实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背景，那后面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详细说一说，那依托这样的背景，我们如何来做创业创新啊，把自己的想法进行落地。那刚才其实草女谈到了有十年的这个在 CBD 啊这样做白领的一个经历，那我们有了想法想要回乡创业，那想法从出现啊有这么个想法到真正落地大概经历了多久？你前期应该也会做一些考察吧。说返乡创业这四个字挺简单，但是到底怎么创业，创什么业，怎么来做，你分别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在2013年的时候去了日本，就是在那边玩的同时呢，也考察了一下当地的这个就是农业的一个情况。但我发现的话，就是日本那边基本上做的都是那种小而美小而精的那个农场。那就从这点的话就给了我一个启发，那我在有自己家里的一块地的同时，能不能也做一个小而美的精致化的农场，那个是就是有这种的想法。然后就是，但是这个想法就一直在自己心里头。 2013年就有这个想法萌生了。 对，2013年的时候，然后但是想法可能离我们那个我最终毅然而然的这离职回家返乡做这件事儿的话，确实还会有一段很长时间的。那其中我会利用这种工作时间，多数的这个周末时间、假期时间，就开始去一点一点的去改变的这个农场，包括规划呀，包括它的经营模式啊，就是一点一点的在做。那当2019年的话，就是也是在我们这种乡村振兴的这种大背景下，然后就觉着，我觉着这个回到农村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这个适合的机会吧， 就是时机到了。 对，我觉得时机到了。然后2019年的时候就毅然的就是辞职了。那个时候，就是前期的，通过我就是长达的这中间这个6年吧，就是周六周日啊、节假日，基本上我都会在那儿的，会有很大的一部分的铺垫，所以导致我在2019年做的时候就相对来说会顺利一些。想法的时候还是很丰满的，但是现实还是非常骨感的。那我2019年的时候，就是返乡创业第一击就是，遭受了这种自然灾害。就是因为当初在做农场的时候是想的是用互联网思维去做，那我们互联网思维去做产品的时候可能也会运用到一些互联网的这个渠道。那我们当时也会谈了那个中粮集团的这个我买网，包括我们也谈了盒马， 就是互联网电商平台。 对，然后但是2019年的时候，就是在樱桃上市的一周之后就赶上了冰雹，而且是毁灭性的，就基本上能做到那种颗粒无收。但是当时是联合村里头的大概几十家的农户一起去做供应的，但是只能是上架了一周就全部下架了，因为受过冰雹之后的樱桃它的品质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就下架了。就是 要保证品质，要把这个品牌保住。 因为第一年的时候，对于一个这种从无到有的这种品牌来说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 然后所以 啊，第一年就是当头一棒。 当时有没有灰心丧气，觉得哎呀是不是选错了？因为其实这个农场它本身要有农业的这个基础在。 对， 农业我们知道它也是一个看天吃饭的，对吧？我们根据自然气候，其实这个对农业生产是有很大影响的。当时这当头一棒有没有打击到你？ 就当时确实是特别难受，因为啊，雄心壮志嘛。然后，但是就是那一夜确实也是没睡着觉，就是真的是心疼。一是心疼老百姓种了一年的这个樱桃，辛辛苦苦的，最后变成颗粒无收。 嗯。 然后也会觉得说不能再这样靠天吃饭了。然后作为一个年轻人的这种创业思维或者是经营农场的思维，要和我父辈的这些传统农民要有所改变。 嗯， 那改变从何而来？可能就是从不靠天吃饭，包括多种经营来开始。 嗯， 但是前提下就是我们还是要以农业为根本。那就是在农场的时候，因为前期也做了那个分别不同的几个业务板块，然后就做了这个共享菜园，包括我们樱桃砸了之后的话，那我们还有场地嘛。 嗯， 那我们可以做到营地拓展，比如说露营。 嗯， 然后那除了我们的主要的这个樱桃采摘的产业之外，我们又开始做了这个农业周边的延伸板块，就是我们的精品民宿。 嗯， 然后把村里闲置的这些这个民宅，然后通过我们再次的设计改造，然后让城里人能达到这种享受这种田园生活的同时，还能有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 嗯， 然后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转变吧。 嗯， 所以就是也油然而生了现在的这种农场的业务板块，是四个板块。 嗯，这是在那一夜无眠之后然后总结出来的经验，还是说19年之后可能又经历了一段时间才想到啊，我要做这样的一些细分？ 是这样的，就是樱桃采摘这一块，还有就是共享菜园这一块就做的比较早。 嗯， 因为我们就是2009年就已经开始做了。 嗯， 就是到现在是12年。然后从营地拓展这一块，就是我们接受团建呀，做一些大自然的科普教育呀，然后包括会给一些小朋友做一些生日 party 呀，油然而生了，因为要想把这个场地最大化的利用上。 哎，你看我在这儿给大家总结一下哈，首先父亲母亲本身就是打理樱桃果园出身的，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耳濡目染，本身有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在，包括他之前也说到了，哎，家里有这片地，我是不是能把这片地利用起来打造一个像日本一样那样的小而美的农场，这是最早在2013年的时候就有想法的。但是经历了2019年的这个樱桃颗粒无收之后，他也做了反思，说不能像父辈那样依靠单一的经营模式来打造这个农场，所以他除了蔬菜菜园之外，除了最传统的樱桃采摘这样的一些项目之外，还拓展了很多，结合市场需求拓展了许多新的板块，那也最终形成了他现在的创业创新项目，就是依托这样的一些板块啊，促成的一个富得反自然的一个农场。依托我们的实体农场到底现在呈现了哪四大板块，那怎么样去实现盈利增收，包括带动当地的，比如说除了你家里人受益之外哈，是不是也能带动一部分人，比如说实现就业，在这块我们在这大概是2年的时间吧，又做了哪些调整？ 返乡创业又在自己的这个地盘上。 你这块地有多大？先说说。 我现在我的农场呢主要是有30亩。 嗯， 占地面积不是特别大，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几个板块之后呢，也是把这种资源的最大化的利用上了。 嗯， 然后那既然是回到村里，回到自己的地盘上的话，还是想为自己身边的人有所帮助。 嗯， 那不管是从我们的这个用餐上面，包括把闲置的村里的这些闲置的宅基地改造，那包括我们的一些保洁人员，民宿的保洁人员， 嗯， 包括我们农场的一些餐饮服务人员，就是都 尽量呢会用我们当地的这些人，这样的话呢就是也能提高当地人的一些收入。 嗯， 那也不是特别累，因为相对来说我的这个团队当中多数是宝妈为主，就是全职的宝妈，但是就是在民宿呀什么的做的保洁什么的，他们也不会特别累。对他们来说的话，就是我也不用出村子，然后呢就当是在自己家里打扫个卫生，但是我还能赚到钱， 还能照顾孩子。 对对对，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所以就是大家还都挺满意的。 就这样的一个看似不大的农场，但是它依托板块能够实现资源的最大化，最大利用，那么也能帮助在村里的一些这个需要照顾小朋友的妈妈们能够实现就业，把自己的闲散时间利用起来，不是特别累的情况下能够增加家庭的收入。那具体我们这四个板块分别是哪些板块啊？你再帮我们梳理一下。 板块呢主要分成是共享菜园，那共享菜园呢就是我们针对于城里的家庭，然后给他们开辟出一块地，让他们作为一个认养。然后呢他们什么都不用管，就只负责每周来收走他们这个地上所产生的一些农作物，比如说黄瓜熟了，然后他们就来收黄瓜，西红柿熟了就抽西红柿，然后呢也可以去参加一些农事活动，比如说一起去种玉米呀，或者是挖红薯什么的。 那想种什么由我来定吗？比如说我是这块地的这个认养的主人，我可以决定种什么吗？ 就基本上会按照您的要求来，但是呢可能大家对这种时令季节种什么菜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但比如说您想在春天吃到黄瓜，这个不可能了，然后我们可能就会跟这个我们叫地主去协商，哎，我大概知道您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然后我们最会在这个时令季节给您配好，就大概是这样。 哎，这是共享菜园第一个板块。 那第二个板块呢就是这个营地拓展，比如说您来这个收菜了，带着您的朋友一起来收菜了，但是我可能今天想在这儿连吃，然后再摘菜，用我们自己的这个蔬菜去在这儿做个火锅呀是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场地用上，就是您可以在我们这边提前预约场地，那这个一个方面。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小朋友可以露营，比如说在这个户外去数星星，这个也可以 搭个帐篷之类的哈，就不想住屋里，就想住露天。这也是拓展营地这样的一个板块。 那第三部分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园区的一个主的果品产业，就是樱桃采摘。那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呢，我们当地的这个樱桃是一个盛果期。所以呢就是欢迎大家六月份来我们的西集来采摘樱桃。 但是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季太短了啊，就短5到6月，一瞬间好像这樱桃季就过去了，这本身也是樱桃它的特点，对吧？ 对。所以就是我们在除了这个樱桃采摘之外，我们也开辟了新的这个第四个板块，就是精品民宿。那我们的精品民宿呢基本上都是在大运河的这个沿岸。那大运河的话，我们游客可以一是赏这种大运河的风光，那我们还可以在大运河上游船，然后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大运河的那个岸边做一些骑行。那这样的话呢，再来我们的小菜园摘摘菜，然后晚上可以再烧烧烤，然后基本上这个时间就会非常的那个丰富吧。 9月20号，通州的环球影城就开始向公众开放了。之前我们看到这个报道当中也说，这个中秋和国庆都基本上要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其实对于当地的民宿产业发展也是一个非常的有力的一个刺激，也是一个强心针。所以可能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讲，这个市场前景还是很好的。这是刚才曹女给我们介绍的他在2019年真正开始辞职，开始进行创业，返乡创业之后， 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创业思路啊，现在目前已经实现的这个项目落地。那么我们接下来也想问问何爽，曹女她要做这样的一个项目，要落地在沙谷堆，肯定是要和镇里去进行一些沟通交流。你们眼中她的这个农场项目怎么样？镇农办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帮助或扶持她这个项目能够快速落地、生根和发展？ 因为曹女阳光农场这个，它不是属于咱们现在的一个家庭农场吗？属于政府比较支持的这种新型的农业产业。这种农场的话，它和以往的这种传统的农业发展还不一样。传统的农业发展可能你只能形成单一的收入模式，但是像曹女这类家庭农场，它可以形成多元化的收入方式，能够引导我们农业发展一个新型的态势，可以能够为我们农业发展提质增效，从而能够发挥出我们农业现在的一个生态休闲价值，推动我们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态势。对于这类农场庄园的发展的话，西吉现在主要是抓住这些农场田园的庄园的一些特色，然后整合起来企业、村庄、村民这些各类资源，通过对这些农户啊或者说农场进行改造，对于这些农场进行一个提升升级，从而加强我们现在的一个一村一品美丽乡村建设。通过这些农场庄园来优化我们旅游的线路，引入头部资源，推动这些特色拳头产品的建设吧，现在是镇里的一个想法。 首先就是镇里非常看好这样的一些新的农场或者是农庄这样的形式。 对， 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闲散的啊这种零星的哈、啊、给它聚集起来， 对，整合起来， 整合起来一起来发力。那么这些年是不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想要说，哦，我可以在这个乡村弄一个小农场，我来经营和打造它，有没有这种趋势在？ 对，曹女阳光农场它其实在我们镇里形成了一个典型代表作用嘛。就是这样的农场，它本身做起来之后，然后更多人他能够看到这类农场它能够带来收益，能够形成一个新的收入模式吧。然后就会根据他的这一个成功的典型来学习他是怎么做的，然后根据他的一个成功经验来学习模仿，然后来做起农场吧。现在也在联系我们跟政府，正在积极沟通，能够就是做大做强这样子。 镇里这样的这种帮助和指导下，然后能够快速的发展起来，形成一个产业规模。其实我们也都说有一些产业它是需要聚在一起啊，这样的话共同形成合力，才能把这片的声誉，然后这片的这种形象打造起来，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那把人吸引来了之后，那具体去谁家，这可能就看每个人的这个本事和竞争力了。你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就是如果给我的农场做个标签的话，可能有两个，一个可能是农场本身它的定位就是一家小而美的农场，小而精的农场。那从农场的这个名字本身来说的话，可能更多的会有我本人的这个存在，就是那曹女本人可能她本身就会是一个标签， 主人特色在这儿。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现在是返乡创业新能人，那也会这个利用新媒体做一些宣传，那也可以就是现在的标签是网红小姐姐，就虽然粉丝还不是那么多吧， 但这是你的一个思路， 对 啊，依靠新媒体来打品牌， 对， 你刚才说到小而精，小大家都能理解，这个精是怎么来体现，怎么能体现它的这种精致，跟你最开始去日本考察然后学习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你觉得已经实现了吗？还是说可能会有一定的距离？ 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呢我们基本上也会 就是雏形之上已经很好的一个状态了。 嗯， 那作为精的来说的话，可能从产品的这个角度上会做的比较精，就是樱桃产品的一个管理上面，我们都会有一个精致化的管理，包括我们现在都是这种有机的樱桃本身。 嗯， 那在我们去和这个供应商去谈的时候，我们会把整个的这个樱桃产业的产品当中的品控做到特别的精了。那不管是我们统一的一个农户本身的一个种植管理，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采摘上面的一些保鲜技术，那包括我们在评估挑选上的不同等级的一个选品，再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物流方式，针对于不同的这种客户渠道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是快递的，还是说采摘的，那他们用的礼盒，包括每个这个礼盒的这个重量都会有不同的级别。到后面的话，我们的一些这个后续的销售的一些维护上面，包括我们到现在的一个这个销售渠道的拓展升级上面，我们基本上已经做的产业链比较全了。 这个产业是入局最早的，从2003年开始哈，就已经开始入局了。那发展到现在，其实它已经相对成熟了。 对， 而且我也总结了一下，比如说我们的生产可以实现标准化，对吧？然后这种智能化，还有包括细分化， 对， 因为你会针对不同的用户群做一些细分，这也是结合市场需求。那么目前已经能够实现盈利了吗？就是从一个项目要想长久的运营下去，它一定是首先要解决自己的这种造血能力，然后才能去更好的发挥它的其他的一些价值。那我们现在已经形成固有的一个盈利模式了吗？ 对，我们这个四个板块的四个业务都是有盈利的。然后不管是从我们的共享菜园的初衷本身，因为共享菜园它的这一部分的收益就是完全可以承担我们一年的这个农场的人工费用，还有它的这个有机肥啊等等的这些维护的费用了。 嗯， 那我们从产品的樱桃采摘的产品来说的话，就是另外的一部分收益了。 嗯， 那第三部分收益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营地拓展的这部分，然后包括我们提供的这些餐食的服务的这部分也是一部分收入。那第四部分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精品民宿。那相对来说，精品民宿可能我们前期的投入会大一些，但是它会不受这种自然灾害，就是天灾的影响。 嗯， 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收益的周期也会比较的长， 更稳定一些。 对对， 所以这四部分基本上都有各自的这种特点。 对， 那你今年为什么参加了农业农村局的创业创新大赛？那在这个平台上，你觉得收获，还有包括跟一些同样像你一样进行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交流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也分享一下？ 因为我参加大赛的初衷可能是在找自己不足的同时和大家一起去学习。那作为一个新农人来说，或者说是我们可能都会认为就是大而全的这种的农业更适合，但是当我在这个经营这个两年的过程中，当时我发现其实有更多的是那种小型的农场会比较的多。但是并不是说小型的农场我们就不赚钱，相对来说可能正是因为这种互联网思维或者我们的经营模式，降低我们的一个重投资，因为小的话它就没有那么大的那个投入。 是， 但是相对来说，我们也很容易去做一些周边的这种加法，但是靠周边的加法去给自己增收。所以我觉着，我可以把我这种方式能给更多的这个和我一样的这种有这种想法的人去做一个经验分享。那我参加大赛也看到了这个很多优秀的小伙伴，然后他们也非常的优秀。那我也是在一个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 而且这是各区依托自己的特点和优势，然后打造的不同的一些项目。那其实这些项目背后都有着我们整个北京地区、农村地区，然后京郊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和脉络在里面。其实在里面都会找到很多的机会，彼此交流的时候也能有很多新的想法。这也是这样的一个大赛平台可以给这些选手带来的。从我们农办的角度来看哈，你觉得新农人在京郊创业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在努力的想吸引一些就像草女这样的他们土生土长的这些新农人能够回到家乡，把他们的眼界和智慧带到家乡？我们在这方面吸引人才方面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 新农人在京郊创业的话，第一就是有区位优势吧。一般乡村创业的话，它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交通制约，很可能因为运输成本，从而造成它的一个经济收益的降低。但是如果在京郊地区创业的话，能够减少这些交通对于新农人创业的限制。第二就是，京郊创业的话，它的一个配套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京郊地区这些基础配套的基础设施相对充足的话，就能够满足新农人的一个创业需求。第三点就是政策优势，从中央、北京、通州区到乡镇政府，各级政府都在大力支持这些人才回到我们乡村创业，为他们提供服务和支持，也通过这些人才创业来能够形成一农村地区的产业发展新模式，从而推动我们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为了吸引更多新农人回乡创业的话，我认为第一就是我们政府应当做好顶层设计，通过统筹谋划，文旅融合发展，从而推动咱们乡村休闲农旅项目与功能区的建设这样相衔接。第二就是继续从政策上给予扶持，通过像以奖代补、贷款贴息这些服务来为新农人提供扶持。第三点就是通过改善咱们现在乡村的一个人居环境，完善乡村旅游以及乡村其他的一些服务基础服务设施，从而推动咱们乡村的一个休闲观光啊，像乡村旅游、民宿体验发展这些一二三产业，从而实现一个融合发展，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来吸引这些新农人回到我们家乡创业。 也希望依托西集沙谷堆村的这种先天的优势哈，能够服务更多的人，然后让农场呢能够真正让城里人找到一个内心可以栖息的一个家园。那非常感谢草女何爽参与了我们今天的节目访谈，谢谢二位。 非常感谢，谢谢。 那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石榴官哎，尖衙门跳哎， 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